of what what 表示一种什么什么样的饮食结构。当然 diet 作为不可数名词时也可以表示节食减肥，比如说 be on diet。 健康饮食金字塔呢还包括适量的奶制品和代用钙、红肉以及奶油，另外呢还有大米以及多种维生素和酒精类。这个金字塔呢总结了当今最好的饮食情报，但它不是空中楼阁或者是一成不变的。随着时代的发展，研究的深入和多样化，健康饮食金字塔也会与时俱进地反映出最新最重要的研究成果。那在这里呢，吴老师和周敏祝大家身体健康，开开心心，快快乐乐。 Catch you later and so much for today. 好，今天节目就到这里，周敏感谢您的收听。 Goodbye everyone. 哇，迎接冰雪盛会，学习实用英语。 Air, Button, Iron.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.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。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，我是乐意 Larry。 今天我们来继续了解冬奥会的历史，来看看在挪威举办的第17届冬奥会上，中国队再度获得三枚奖牌。1986年国际奥委会投票决定将夏季和冬季奥运会的比赛时间错开，间隔两年举行。为了迎合这一变化，1994年的挪威利勒哈默尔冬季奥运会在与1992年法国阿尔卑维尔冬季奥运会间隔两年后再次举行，这也是唯一一次间隔时间只有两年的两届冬奥会。中国代表团选派了27名运动员参赛，参加了速度滑冰、速滑、短道速滑、花样滑冰、冬季两项和自由式滑雪等竞赛，比赛中基本上发挥了水平，三名女选手获得了奖牌，王艳梅获得了500米短道速滑银牌，叶乔波获得了1000米速滑铜牌，陈露获花样滑冰女子单人铜牌。在这一届冬奥会上，中国队最终以一银两铜的成绩排在奖牌榜的第19位。The IOC,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, voted in 1986to decide holding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 years after the Games of the Olympiad. To be in line with the decision, the 17th Olympic Winter Games took place in Lillehammer of Norway in 1994, which were 2 years after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in Abbeville of France in 1992. They were the only two editions of the Olympic Games to be 2 years apart. China sent 27 athletes,to take part in speed skating, short track speed skating, figure skating, biathlon, and freestyle skiing. 好的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，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，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，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，大约公元八世纪，开始风靡亚洲、欧洲的厨房。它就是面条，人与美味无国界，世界与你零距离。 北京外语广播，聆听彼此，走进你我。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, you really mean it.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，那是真心的笑。分享每一时刻。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，北京外语广播。北京外语广播。